情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风暴里逞强，苦海是风平浪静的模样。卷起了一帘那么长，挥手目送你起航，到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关键时隐藏，而心酸会激都敞开胸膛。做远远看哭的月光，不做阻挡你的墙，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。 这个夏天有人告诉你两千万人假装在生活，这个夏天听说非洲朋友感受到了北京的热情，这个夏天开始流行 freestyle。 这个夏天精英都在听经典969， 经典969五周年，和你一起挑战下一个五年。 9月10号，北京地铁1号线的安全门全线投入使用，比原计划提前了20天。那至此，北京市全部19条地铁线路均实现了安全门防护，乘客安全得到了进一步保障，从而结束了北京地铁无屏蔽门的时代。今天969则令带你听资讯。今年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10号正式开学，392名新生前往位于房山的校区报到。那入校后，他们将享受3人间的宿舍，每2个班级将有1名专职的辅导员，未来每2到5名学生将配备1名导师。共享单车的方便也带火了共享单车儿童座椅，不过有些用过的家长则称座椅安装后摇晃得很厉害，反而不安全。那自行车专卖店的工作人员称，家长这种做法不太负责任。那即便这样，在街头仍能看到不少心大的家长。对此，单车公司表示不允许用户在车身加装安全座椅，律师表示用户加装座椅属于违约行为，万一出事家长该担责。本周五的首车起，北京市的14条公交线路将进行优化调整，同时4条线路将增设或调整中途站位，方便沿途市民公交出行。中关村大街、长安街以及香山地区的骨干线路将得到进一步的优化。 Girl， 每当我开始沉默的时候，你比我更难过，好像你的错。Girl， 每当我梦想未来的时候，你兴奋的感受比我还要多。轻柔像阵微风吹过我的心中，一切都会不同，透过了你的眼，情人爱却更多，虚情假意的话不说，只用一颗真心默默爱我，最珍贵的感动。

玛丽莲梦露，男人眼中的名品。 007，间谍中的上品。 君年999，电台中的精品。 选择决定品质，最精准的客户群，最优质的广告创意，为品牌传播强势助力。君年969高效传播平台，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52200。